小安排、但凡图神那里 仙姑驾到，孝顺有礼。 罢了， 还是孝顺有何吩咐？ 你不挨上啦。 孝顺有何吩咐？ 你不挨上啦。 哦，这可使不得，若被玉帝。我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

花天啊啊啊花天啊啊啊叫声对内你听之你与那姐成婚配欢迎你做红梅做红梅呀、 啊、这件事啊真稀奇真稀奇啊那有家不就能把花听莫不是苍天也有成出晚意 这天子娘娘我 知意啊虽说是天子良缘莫知意众生大死非安心大姐待我情也好你何苦要做我穷寒妻我尚无添瓦遮身体小怎图你一足迹大姐与我成婚配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受尽 听众朋友，安徽省黄梅剧团演唱的黄梅戏《天仙配》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一组粤剧选段，先请听范瑞娟演唱的《梁祝·山伯林中》。 春芳演唱的《三笑点秋香》。 青红三十一儿女，弟媳佳人，请各位姐妹登堂。人们胆小真邪恶，却不见秋香美人卷。世人一到江台边，千音渺茫，我心思乱，心思乱啊！哎呀，这边是何时好？ 西紫色秋香，我即刻上前将他点啊，不今就为路写情况，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的爹，走一步要找得娘。相对母女，岂不要归望的母问杀人啊，是我这一了我想姐姐，我想姐姐好用红颜，女性多情也多疑，终日望多叮咛，我心外难以爱成眠，是我这一了冬夏最近气势冰霜，冷言冷语多几刻，夫唱无罪无希望，无希望，晚清月亮。不能怪相夫要来马伯娘，怪只怪万爱是对付夜光，二夫妻没多爹哥，走只有一秋香，秋香姐姐呀，带过一枝满庭花，羞涩情又吐不下，月老祖母说愿让相依今日做病人啊，我就与秋香姐姐配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三看玉妹》。 定是太有用意，貌似 听众朋友，范瑞娟等演唱的一组越剧选段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